享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生效率手册》的作者张萌。人生就是一本效率手册，你怎样对待你的时间，生活就会给你同比例的回馈。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春天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始重新思考，我把过去的时间花在哪儿了，是花费在给我增值的部分，还是能让未来百倍回报于我的事业，还是庸庸碌碌地度过了每一天。当你把时间用在你的增值部分，你就会发现高效学习非常重要，因为你在事业或者是在学业当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非常的重要，而且能以学习能力作为扎实的基础为依托。如何能够快速的学习，扎实的学习，短时间内取得更多的成绩，非常值得反思。高效学习一共有10大秘诀，它能够帮助到你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不过这10大秘诀需要你把它们按照从0到10的顺序连贯的去掌握。其中啊，我跟你分享几点。秘诀3和秘诀4是建立你的精学体系和泛学体系。精学体系呢，是你10000小时定律要修炼的硬本领的内容，但是泛学体系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知识面，我们也把它称为 general education， 通识教育。往往需要你在每个领域都能够略知一二才行。其实啊，我一直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看书速度不快，而且不知道摄取什么样领域的知识，不妨用被动式的知识输入法聆听一下大咖们讲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我希望通过立德领导力700多位的导师以及300多位的优秀校友，将自己从事的领域当中最棒的知识以及经验积累给大家来做分享。就好像你身边一位长者会指导你如何构建自己的泛学体系一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的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随着污染物的积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大家的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运动量过大。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队跟我来一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狼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不过呢大多数朋友啊今天恐怕还要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马上呢要迎来五一的小长假。不过呢我们的节目呀还是遵循往常的惯例，每逢六日呢为我们的曲艺爱好者送上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陆续的为您呈上一组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咱们呀先从快板书这种形式开始。首先我们来欣赏李派快板的两位名家，李润杰先生和张志宽先生两个人表演的对口快板《丽景架》。 唱对口快板是俩人，这两副珠板打出一个点来一个音，抓革命促生产，战歌嘹亮入青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咱们唱一唱大庆精神，大庆英雄人， 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艰苦奋斗王铁人， 这水有源可是树有根，开始创业在60年的一开春，万里的山河春光好，大地上百草萌芽出了地皮，祖国的建设快马加鞭往前跑，越近的列车鸣汽笛。 在这时候地修反他们结伙反华大合唱，满嘴的毒气往外喷，说什么中国是贫油之国翻不了身，他们妄想用经济封锁来围困，阴谋诡计全使尽，可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嗨，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坚决回击地修反，可是定叫石油生产大翻身。 嘿，春雷一声天地动的喜讯传来，激动人心， 大清发现了大优点，看钻井队员来了一大群，这个队是一个钢铁队，队长名叫王进喜，他就是革命英雄王铁人。 王铁人，王铁人救社会，放羊要饭，是个受苦人，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收党培养成了革命人，赤胆忠心是毛主席的好工人，转战南北建油田，他是冲锋在前的带头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是一个钢铁人。 这钢铁人钢铁队，他们身上的扛着钢铁的井架子，王铁人带领着队员到了工地儿，可是只见的荒原不见人，寒风刮起来一个劲儿，扑到脸上好像小刀子，可是刺儿刺儿的割肉皮儿， 只要是迈步一抬腿儿，地上的冰块拱脚心儿，拱不动他就冒寒气儿，这寒气儿专啃脚后跟。好一支英雄的钻井队，人人心里的好像热火盆，头顶青天脚踏荒草地，战天斗地抖精神，决心打开头烟井，恨不能一拳就砸开这个石油门。 竖井架，安钻机，哟，没有吊车拖拉机，没有这个吊车怎么能够竖井架，没有这个拖拉机可是怎么能够安钻机，这个钻机不开石油怎么出门，机器不到真是急死人。 迎着困难齐上阵，英雄队长是带头人，困难最怕硬碰硬，烈火正好练真金， 王队长动脑筋，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同志们，咱们打开宝书学两论，毛主席的指示要领会身，辩证法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道理真，一分为二，分析矛盾 困难面前下决心，坚决打开头眼井，不等一秒和一分，没有条件自己创，没有机器全凭人。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好，干！王队长挺起身，他个灰铁手啊，解衣襟。同志们，这机器不到不能等，咱们没有吊车想法子，把这井架一起接着一起，咱们接起来，拴绳子，齐心合力拉起这个井架子。 钻井队员一听喜在心儿，他们大伙都是一条心儿，七手八脚的装架子，给他结结实实的按在一堆儿了。 这井架高达40米，重量超过了几十吨儿，拴绳子儿，可是系扣子儿，这个扣子可系得紧抻抻，这个拉一拉不松劲儿，弹一弹可是嘚嘚嘚，多好的乐师弦子手，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啊！ 钻井队员抖精神，把他绳子紧紧握的手心，一组一组排好了队，劳动号子喊出了音儿，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嘿嘿嘿哟啊，拉起这个井架子儿啊， 嘿嘿嘿哟啊， 千万可别松劲儿哦， 嘿嘿嘿哟啊， 大家们一条心儿啊， 嘿嘿嘿哟啊， 咱们的卫士哟啊，挣了有多分儿哦，情愿吃大补哦，越补越舒心儿哦，摘掉贫油帽啊，石油大翻身啊，为祖国争荣誉啊，不怕累断筋儿哦，咱们的大油海哟，更要出地皮儿哦，敌人敢侵犯呢，淹没他的脑门啊， 嘿。钻井队员拉架子，一个口号一条心儿，口号喊出来一个音儿，石油生产大翻身，要为祖国争口气，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 寒风冷透衣襟儿，钻井队员拉架子，他们头上滚下了汗珠子，这个汗珠留下是衣襟儿，汗珠落地冒热气儿，烫的这个洞地裂开纹，可是烫的冰块化成水，可是烫的这个洞骨化成泥，一滴汗水百分劲儿，千滴万滴汇在一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下的油田起回音儿，响油田更加劲儿，呼悠悠高大的井架站起了身，耸立的地面扎住了根儿。 钻井队员没松一口气儿，可他马上就要开钻枝，砌好了泥浆池，又出来了大难题儿。调配泥浆没有一滴水，没水怎么活泥啊？调不好泥浆开不了钻，没有村儿啊不住人，可他谁能在这儿安一个水管子儿？可他哪里有水还不摸根儿啊？ 调查研究坝水寻，困难难不住王铁人。哎，同志们，离这不到2里地有一个大水坑子，可真够深。咱们拉开档子排好了队，没有了取水的家是用脸盆。常言说，只要功夫到，钢梁磨绣针，咱们空盆水盆来回倒，这个布头千斤与万斤也能端它几十吨。 嘿，好办法呀，好主意，可他一人一个洗脸盆，接水盆送空盆，来回传递洗脸盆。这洗脸盆是宝贝盆，今天用它来取水，洗脸盆变成抽水巾了。 嘿，端一盆，可那又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王队长端水更带劲儿，浑身上下都活泥，这个黑红的脸上露笑纹，这个两眼炯炯真有神。他不知端了多少盆，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突突突，这个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滋滋滋，钻进岩石，呲呲呲。王队长抖精神，沙发紧紧握的手心，这个几天不睡不打盹，这个白眼球上净血丝，查看压力表不见眨眼皮，这个心里在使劲，这个耳朵听声音，这个钻杆一根又一根，这个一根一根又一根，嘿，钻头岩层是打开了石油门，汽水原油喷出地皮，这个咕嘟咕嘟越喷越有劲，这个漆黑锃亮越看越爱人，彩霞满天好像花篮子，这个长亭万里飘起了彩绸子，胜利歌声冲上九霄云，这个锣鼓喧天全国送佳音，可真是乐死人啊！ 千山万水传喜讯，千歌万曲赞铁人，王铁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榜样大庆英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立功勋学大庆，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学铁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终身，让铁人的精神传万代，我们永远发扬记在心。 欣赏了李派快板的两位名家表演的这段丽景架，下边呢我们再请上两位高派快板的名家啊，创始人高凤山先生和自己的弟子王学义先生，两位为我们带来的呢是一段综合利用开红花。 和映彩虹，祖国的大地换新容， 条条战线攀高峰，阅尽战鼓震长空， 各条战线奇迹多，就像那红花盛开满山坡， 动人的事迹千千万，不知你先说哪一件？ 咱先说大庆的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开油田， 哎，大庆的精神天下传呐， 要不然咱说说当代的新愚公， 哎，这样的故事我最爱听啊。 要不然咱说说师徒二人搞革新， 好，这样的事迹很动人嘛。 要不然咱说说街道工厂张二嫂， 妇女的先进事迹也挺好啊。 要不然， 要不然你别说了。 哎，怎么不让说了？ 你还有谱没有啊？ 不是我没谱啊，先进的事迹实在多，我高兴的不知从哪儿说了。 那你也得靠这一段说。 咱先说工人阶级敢想敢说又敢干，定能把那综合利用来实现。 哦，综合利用 啊，毛主席发出了动员令，全国人民齐响应，多快好省的建国家，综合利用大有潜力，可以吧？工厂里排出的三废真不少，你说它是废物还是宝啊？ 排出的废物就是废，说不上什么宝贝不宝贝。 哎，你知道什么叫三废吗？ 知道啊。 什么呀？ 废渣、废水、废气，对不对？ 对，工厂里排出的废渣、废水和废气， 哎，依我看随便处理没关系。 哎，没关系，不能让工厂的黄烟、黑烟、白烟飞满了天。 嗨，哪个工厂的烟囱不冒烟呢？ 不能让废水流进了河呀。 哦，难道这废水咱们留着喝？ 不能让废渣占土地。 好，把废渣送到月球去。 叫同志你听我说，三废要是随便处理可了不得，冒出来的废烟咱不管，晴朗的天空遭污染，冒出来的废烟真是呛，就跟熏蚊子一个样。要是废渣堆成了山，废渣肯定占良田，要是废水流进了河， 怎么样啊？ 这里边的问题可就多了。 那有什么问题呀？ 哎，你引河水把地浇干了，穗儿弯了腰，高粱玉米像抽筋，高产才打几十斤， 就打这么一点儿。 你放鸭子去喝水，扑愣着膀子乱蹬腿，从此那鸭子甭下河了，在高山顶上搭鸭窝吧。 好嘛，成山鸭子了。嗨，你越说我越烦，这三废成了老大难了。 小同志你别着急，通过实践解难题，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着工人阶级心理量，工人们通过学哲学解放思想不信邪，三废时客观事实已存在，看我们如何来对待，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那客观世界干革命，开动脑筋把那革新搞，决心把三废变三宝。 这废物怎么能变宝呢？ 告诉你，废物没有绝对的废，一分为二变宝贝，大批判搞得好，群策群力来献宝，工人们凭着一双手自力更生，啥都有，没设备自己造了，不向国家伸手要，没技术在那干中学，通过实践来解决。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威力大，是除害兴利起了变化。 你的话说得好，这除害兴利可怎么搞啊？ 哎，有的同志认为废渣是累赘呀。 是啊， 要知道废渣是宝贝。 哦，宝贝。 对， 干什么用啊？ 我一说你准乐，钢厂的废渣能把水泥做，碾成沫，把锣过，配料加火变了颜色，装好了纸袋往上落，一会儿的落成了几大垛，标号高真不错，全国各地都订货，各种废渣全部变成宝了，给国家创造的财富真不少。 哎，你一说我知道，我家的炉灰也别倒。 干嘛呀？ 碾碎了好把水泥造啊。 嗨，家里的炉灰不能造水泥。 哎呦，那就没用了。 不，家里的炉灰也有用啊，能代替沙子堵窟窿。 哦，废渣为人民立了功，你说说冒出的废烟有什么用啊？ 哎，冒出来的废烟都是宝啊，回收呢化工原料真不少。有一种烟叫沥青烟，臭气难闻讨人嫌，冷却回收出沥青，沥青的用处数不清啊。 嗨，都知道沥青有用处，它不过用它铺马路啊。 你这个头脑太简单了，它的产品能上天。 上天？ 对，红色的卫星放光滑，遨游太空映彩霞。卫星的外壳薄又滑，是特别的塑料制造它，耐高温耐高压，分量轻耐摩擦，这种塑料真可夸，用沥青可以制造它。红色的电波传万户，你就知道沥青铺马路啊。 哎，刚才我想的太简单，没想到沥青的产品能上天。废烟这个提炼多种宝，工人阶级对人民的贡献真不少啊，这废渣废烟都是宝。哎，你说说这废水综合利用怎么搞？ 别看废水问题大，工人阶级决心让它起变化，搞调查做实验，解决问题靠实践。拿一只大鸭子肥又壮，把那鸭子就往废水里边放，大鸭子喝了废水受不了啊，他拼着命的往上跑。工人们拿着鸭子做试验，绞尽了脑汁，流尽了汗，从废水做调查。废水的成分很复杂， 都有什么呀？ 有胶水，有机油。 哦，怪不得废水黑又稠呢。 有卫生球、黑肥皂、苏打染料、各种药、硫酸锌、硝酸胺、硫酸亚铁、纯硫酸、芒硝粗酚和白银，氢化物一点儿能毒死人呢。 哎呦，这么厉害呀！ 你别看它有剧毒啊，化工用途很突出，有机玻璃用它造，飞机、汽车都需要。 哎，还有什么用啊？ 哎，就说你穿的这种料子 啊， 叫三合一呀、啊。 哦，三合一。 对，它这个质量可不低、 嗯、 这料子里边就有人造毛，它这个质量比较高，又金洗又金晒又金拉又金拽，下水洗呀干得快，不用熨，平平整整还挺帅，十年八年穿不坏，是这种料子真不赖。 哎，是不赖啊。 氢化物是它的好原料， 是 你穿了几年还一点不知道呢。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哎，你再听、水声响， 这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废水处理实验厂。 哦， 工厂里修成了管道网，废水呢流进了处理厂，处理厂的管道粗，清亮的水花往外扑，这股水流进了河，它能养鸭子，能养鹅。 哎，大小这个鸭子一大群啊，它一个一个真爱人，这个鸭子进水就要游，大鸭子后边直发愁。大鸭子当初把它废水喝，现在见水呀还哆嗦。大鸭子说：“哎，千万可别到水里去洗澡啊，这个掉在水里就受不了。鸭子爱水是本性啊，这个小鸭子这个蹭啊蹭啊的河里的蹦，它的又洗澡又吃鱼儿。大鸭子岸上直愣神儿，它的心里的很纳闷儿。原先我的喝水不是味儿，这个为什么的他们跳在了水里的没有事儿啊？刚才我的跑了。”一身汗，哎，我也到河里面涮一涮，扑通， 怎么着？ 他也下去了。 哦，他也下去了。哎，这股水进渠道，灌溉农田，省肥料，种地少把化肥撒，水里的含有氮磷钾，肥效高，改土壤，眼看着庄稼拔着节的往上涨。 用处理过的废水灌田真不差，改天换地美如画，一望无际的好稻秧，碧绿黝黑实在强。到秋后金风松爽稻谷香，稻海滚滚闪金光，稻杆粗稻穗长，抬头看一片黄，跨黄河过长江，亩产千斤粮满仓。 毛主席指方向了，东风万里凯歌唱， 只要有了毛泽东思想，人间奇迹我们闯。 全面规划做先导，合理的布局要制定好， 综合利用有前途，化害为利展宏图。 依靠群众向前闯，大家动手不怕那困难来阻挡。 保护环境不污染，造福人民，政治意义很深远。 站得高看得远， 狠狠打击地修反， 工人阶级志气高， 把革命重担肩上挑。 勇为人民立新功， 革命江山代代红。 勇为人民立新功，是革命江山。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上的绿衣签，唱听完古道边，放走地连天，古城春风的仪式，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两段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作品。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以作品讲述的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北京琴书作品《潘德元》。 头一天呐、又赶上是小金29就过年，28的这天早晨，那天还没亮，某居民楼就走出一人要去上班，这个人身穿棉大衣，头戴皮棉帽，中等个儿50多岁，那脸盘方圆，鼻直口阔，二目炯炯，精神饱满，他就是城区供电局线路工区主任潘德元。潘主任刚出楼门，听后边有人喊啊，等一等，腿可真快，连跑带颠，听声音是老伴儿追来，他赶紧止住步，笑着说，有事快讲，我现在忙得连脚丫子都要朝天。老伴儿说，今儿28了，已到年跟前儿，那商店里鸡鸭鱼肉堆积如山， 指望你去排队购买，你怎么又要走啊？里里外外要全推给我，过完了年呐，我连腰都得累弯。潘主任说：“别着急，早晚咱得买，年过花归我办，家里头你承担。”老伴儿说：“你身体有病，是肺气肿，揣着假条总也不交，就不许歇两天。”潘主任说：“我这个病就是有点喘，能上班就坚持干呐，家待着心不安。”老伴儿说：“我最担心你上班就玩命干，下了班你常和我讲腰疼腿又酸。”潘主任说：“哎呦，小点声，可别让人家听见，要替我保密，别忘了李老头子是党员，这两天咱更不能歇，你是没看见，昨天局里来了很多人，是有女也有男，他们反映垡头小区那电力太弱，经调查是大超负荷，那电压低得可怜，开电灯灯不明，那电器也全用不上，当前已到春节，可让人家怎么过年？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人民利益为重，你决定今儿去垡头给千家万户去排忧解难，让你说这抢修的工程咱应不应当去呀？ 老伴儿说：“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谈？你总是急用户所急，我从没扯过后腿呀。早要说了，我何必追你？这大早我起得多远？以后可要早汇报，我支持你快去上班。” 您谈。我们小区电压低，起先还可以，谁知道越来越低，那灯火是越来越蔫。有位老人说，哎，晚上看报戴上花镜还是看不见。有个学生说，晚上写作业写完了眼发酸。有个青年说，洗衣服还得我们人去干，那洗衣机家家都有，谁的也转不欢。这个又说，那录音机更怕转得慢，听女高音用机器一放，比傻丫头嗓门还憨。那个又说，主要是春节都想看电视，电不足它不出人，盼着你们快修完。汤德元闻听心潮翻转啊，同志们，我已经了解了咱小区的困难，原因是人口增多，家家都电气化，电流量大超负荷，那变压器难承担。我们一定抢装抢修，抢得供足了电，尽快的给各家各户解决这一愁烦。正说话，又有人问，要改装哪几项啊？潘主任说，项目不多，也不那么简单，要安装两台那大的变压器，还要立十几颗水泥电线杆，再挂上十几档高低压线，发出小区电危的情况才能改观。潘主任话刚说完，再一看群众互相的你言我语乱交谈，有些人又是摇头又是甩手，在其中有个小伙儿抢着开了眼，潘主任，听您一说，这节前没了指望啊，让我看进度最快也得四五天，刚才看到那师傅们刨坑一搞一个白眼儿，天寒地冻，这十几个坑节前也刨不完。潘主任哈哈大笑，这困难难不住，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一定在春节前让大家心欢畅，准过上愉快年。几句话感动的大家是掌声一片，满意的散开奔走相告，人人都带了笑颜。有的人捧碗提壶送来了茶水，有的人拿来了火柴还有香烟，有个别人仍在怀疑，还是不相信，觉得主任话挺开心，到时候不能完，群众也干瞪眼，那保证也是枉然。总而言之，都在盼望节前能给电，咱代表先进标兵主任潘德元 一心指挥和工人们是一起作战，克服这朔风萧岭四刀弯。那工人们一个个如下山的猛虎啊，潘主任年老带病，现在也像个青年，大家伙儿是争分夺秒，都自己带着饭，在集体的努力之下，这工程才用了两天。完工时是29，就是30的傍晚，垡口小区是一片光明，欢腾的群众放炮又放鞭，更多的人跑到工地来表示感谢，齐声高呼感谢党，感谢工人师傅，感谢主任老潘，检修队的汽车开出去很远啊，小区的群众仍在挥手跳跃声喧，潘主任和全体工人回到了单位，处理完春节琐事，那老潘才下班，在中途上买了鱼肉，给孙子还买了鞭炮啊，潘德元心情舒畅，喜悦又安然，回家与老伴儿、儿女和孙孙去过快乐年。 欣赏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潘德元。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关老演唱的另一段歌颂劳动者的《北京琴书》作品《雪夜情深》。 忙问了一声，谁呀？我 锁小童。快进来，快请坐，你来的正好了，先喝碗茶暖和暖和，避一避寒风。小童说，张大爷，您的退休金是刚刚转到，知道您用钱特意送来，您把数字要点签，我真怕您不在家亲自往银行跑，天黑了再走这雪路要摔着就不轻。张大爷说，对，我正在犹豫不定，你这真是学里送炭，一往深情。工商银行的年轻人继承了传统，这儿说话那里句句全听清。老头子把送汇款的人快往里屋请，我得好好的谢一谢那银行的小童。张大娘颤颤巍巍拉住了的手啊，睁开眼仔细端详那俊俏的面容，激动的声音哽塞，有话难出口。